谭妹知点解我哋有布甸食啊？ 唔知咯， 因为要多谢咧，我哋一位好嘅朋友， 系 糖友方，专门提供无糖同埋低升糖指数嘅有机健康食品，适合糖尿病人食用。 但系佢 OK 喎，都甜嘅。 嗱，点解咧？用呢个有机蓝色龙舌兰蜜，就可以代替平时啲白糖黄糖。咁有咩优点咧？第一，四倍甜味。但是呢仲係保持嘅低升糖指数。食咗之后血糖会突然升高。 即係味觉觉得甜。 係啦係啦係啦。做好多产品㗎。除咗首先食个布甸呢，仲有曲奇啦，仲有啲飲品啦，仲有蛋糕。 嘩咁多。 係啦。所以如果各位朋友想买啲咁嘅食品呢，就可以去。 可以自己整㗎。 冇错啦，佢自设呢係有自己嘅食物製造工場， 是 已經有這個食環署的合法的牌照了。 勁啊，好啊。 地點香港新界火炭坳背灣街45-47號喜利街工業大廈11樓坳室，詳情可登入 www.initems.com， 電話查詢3698-1219， Ricky 先每月是有優惠的。 咁犀利，咁即係我都有啦。 讓糖尿病友們尋回甜的滋味。 大家好，我是 Kevin Ho， 你現在聽的是 www.magazine.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的網絡媒體。 每一间上市公司集团都有一个故事，每一只股票背后都有无尽故仔。罗尚佩 Eugene 以股为乐，以股为鉴。星期二晚，今日讲故仔。 好啦，第二节翻嚟。啊，咁第一節就即其實彎噏咗好多嘢嘅， 係啦， 我對中國嗰、那個即咁多個就唔係咁多年嚟嘅咁多個月嚟嘅一個嘅睇法啦。咁啊，無可否認，即係而家你睇到外國嘅媒體又好，香港人嘅感覺都好啦。而家嘅中國政府係非常之強勢，呢樣嘢係真嘅，非常之強勢。你見到 APEC 即基本上都已經飲你阿習點講㗎啦。 系啊， 咁其他啲國家咁，梗係即係有啲一定會流口水嘅，一定會流口水，因為你俾錢我，梗係使噶啦， 下邊啦， 嚇，咁你將啲自由行用條鐵路帶落嚟嘅，無可厚非，梗係開心嘅，係咪？啊，咁你將個世界工廠交俾我，我話越南我都好 happy 嘅。 你由2000年打後啦，2002年開始啦，12年間砌咗個。即系 ASEAN 嗰一边嘅时候，咁你而家争嘅，即系亚洲开发银行啊，定咩啊？嗰间 亚洲投资 开发银行， 亚投行 系啦。啲旧嘢其实个问题就系嚟紧，韩国同埋日本贵唔贵埋嘅？贵埋嘅话就齐全咯。 日本就一定睇美國頭㗎啦，如果美國諗到條方法，諗到個方法點樣 ban 你呢，咁或者係控制返你個亞投行呢，咁佢就會叫日本參加㗎啦。咁所以喺 APEC 裏面呢，其中一個題外話嘅消息就係話呢，中日嘅高峰會議呢一路都拖嘅。 係啦。 因為我諗係日本覺得美國佬未有表示俾我。因為正如咁講，那個國會選舉共和黨贏了，奧巴馬都要搞掂自己個後欄先理得你先啦。咁所以而家就好似話中日高峰會又會有期會傾嘅，咁就個意義就會重大嘅，因為如果日本話 OK 嘅話呢，亞投行呢就多咗個好幫手，因為如果你話做咁多嘢出嚟，即係中國要建立一個大唐盛世，你下下印人民幣又唔係真係唔係辦法嘅，係咪？因為你有好多嘢你要做呢啲咁嘅國際嘅佈局或者形勢嘅話，你使好多錢。你諗下以前俄羅斯就使好多錢，俄羅斯喺冷戰嘅時候，即係你估得個冷戰，你要養埋成個東歐啊，大佬。捷克冇飯食又要揾你，匈牙利嚇。冇錢叫雞又揾你， 仲有羅馬尼亞呢， 成扎揾你，跟住搞到佢冧咗都要拆㗎嘛。 波斯尼亞成扎。 咁所以你如果你諗返喺當年嗰個嘅冷戰俄羅斯嘅佈局同而家中國嗰個大唐盛世嘅佈局嘅話呢，其實 類似 差唔多， 但係中國會好叻一樣嘢，就係嗰個 financial 嘅能力嗰方面呢係會小心嘅。 佢個貨幣控制嗰、那個即嘥多少少時間講，佢嗰個貨幣控制呢，頭先所講亞投行呢，我諗佢真係第一步呢，除咗因為喺 RCN 度已經通過曬所有關稅協議㗎啦、 啊， 即係喺下面而家再伸展去下一步嘅就話咩呢，就係、是、亞洲好多嘅國家都係個國家本身嘅外匯儲備，個儲備大多數都係美金，而家、啊、就要攝就係、是、攝一個貨幣落去就叫人民幣啦。 系咪啦？咁就我要俾啲人民币你噶， 系啦， 系咪？或者喺啲贸易上边，我要你做到人民币通道， 嗯， 咁嗰啲全部都要人民币个供应嘅， 系啦。 咁如果你话中国再印人民币嘅话咧，咁佢会衍生佢内部一啲嘅问题啦，咁呢个即系中国自己本身的问题。咁所以日本点解一个咁重要嘅角色咧、嗯？就日本可以有 QE 印俾你嘛？ 嗯。 中國可以問日本借錢嘛、 嗯、 日本借錢之後我就唱返人民幣，即係嚟緊呢，如果即係最 simple 嘅格局就係話呢，亞洲區其他國家呢就做咗人民幣做個儲備啦， 係啦， 但係中國呢就用咗 yen 做儲備喎，就係咁樣啦。 我諗咁樣啦、換返啲美金返嚟啦，喺亞洲區換得唔多嘅，換返唱返集美金返嚟先啦。 嗱，所以嚟緊嘅時候呢，美金會唔會跌呢？咁睇下呢個亞投，因為美國政府都會驚嘅、 嗯、 你成個亞洲區你即係劈走一半美金用人民幣嘅話呢，美金真係散嘅大佬， 嗯、 啊、即係亞洲真係你諗下，除咗中國，即係中國都好多人好多美金嘅大佬，咁、 嗯 啊、你唔可以劈散晒佢㗎嘛，咁、啊、所以日本係一個好關鍵嘅一個嘅 financial arms 嚟嘅，係、 嗯、 對於中國嚟講第二隻嘅財政嘅手嘅、 嗯、 手指尾喺邊度呢，就係、是、滬港通囉、 嗯、 因為係一個嘅證券國際化嘛、嗯、A 股國際化嘛，咁、嗯、所以你點解一定要開滬港通啫？就算你嗰個佔中佔到去冧曬，你都要開滬港通，因為滬港通唔係為咗香港啊，係為咗中國嘛。呢樣嘢真係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呢樣嘢啦，嚇。咁、啊、所以就日本係一個好關鍵。咁似乎而家中日話個高峰會有機會開嘅話咧，應該係美國嗰班咁嘅傻佬咧，應該諗到個計咧，點樣去牽制住翻個亞投行嘅、 嗯 啊，因為你話牽制嘅話，唔係冇可能，係有可能嘅、 嗯。 第一樣嘢就係話東南亞國家其實有部分都仲係反共嘅、 嗯， 包括你印尼啦、 嗯， 包括你馬來西亞啦， 新加坡， 包括你新加坡啦， 仲有菲律賓係真中國人嘅。 菲律賓直頭係美國嚟啦，咁啊，所以嗱，菲律賓啊、台灣嗰扎咧烏歐咗噶啦，嗰啲唔得地圖拆咗佢啦，冇人傾同佢傾過噶啦，嗰啲島國啊，唔關事噶啦，已經知唔知啊？你諗下一路一帶咧，你劃曬成個亞洲，劃曬成個亞洲，但係你掕唔到去台灣同埋菲律賓嗰度嘅，咁、 嗯 那個問題就係話。亞洲區仍然有一啲嘅反共嘅國家，咁佢哋會係睇，當然反共又好咩都好啦，而家睇錢份上啫、 嗯。 你共產黨咁有錢，我心反共啫，我口啊梗係冧你㗎啦，係咪先？咁、嗯啊、所以呢啲美國佬係咪拆得掂呢，我唔知啦。咁但係有一其中又有一個國家呢，又係有啲決定因素，就係、是、澳洲啦。 嗯， 就係、是、澳洲啦、啊。澳洲當然會睇住。大陸啲錢啦、啊，咁、 嗯 啊、但係澳洲始終同美國佬都叫做半個同聲同氣啊，咁、 嗯、 所以即係喺 Facebook 裏面有人問咁澳洲咩態度，我就答佢澳洲係騎牆派嘅、 嗯 啊，我 friend 又同你美國佬 friend， 錢我又賺你中國佬錢，因為要嘅係咩資源啫嘛， 係 啊， 啊，澳洲係俾咩你咧？俾資源嚟嘅啫，係、嗯、咪？咁、啊、所以你同我買，我實俾你㗎。系、 嗯、 嘛？咁第二话，你话唔好卖晒俾佢，美国佬话你唔好卖晒俾佢，你捻高个价，我实捻高个价噶。咁所以澳洲我谂个角色就系咁样。咁、 嗯、 所以呢个亚投行呢、這个大堂盛世咧，飙 up 咧就一定会飙噶啦，即系一带一路咧就点都会行噶啦。咁但系中间有好多好多，因为唔系一朝一夕去建立到，可能讲系十年八年后嘅嘢，就中间你好多好多嘢咧系会好 QK。 个枝节啊， 枝节会好多。咁、嗯、香港系其中一只手指尾嚟嘅啫。吓、 嗯， 呢、啊、只手指尾用完嘅话咧，你可以话俾你听，你可以斩咗佢噶啦。 嗯， 只要中國嗰個 A 股唔知幾多年之後真係全通行嘅話，唔好話全球通行啦，淨亞洲區，因為亞洲人多人揸住人民幣，人民幣亦都係一啲亞洲區國家嘅貨嘅儲備貨幣嘅話咧，你滬港通啊、滬粵通啊、滬簡通啊、滬星通啊，通曬嘅話咧，你香港係冇任何嘅優勢噶啦。而呢样嘢亦都系今日讲话马来西亚可以做马来西亚银行可以做人民币结算中心，已经系话俾你听。 因为过去洗钱个口喺香港度出啊嘛，而家唔洗啊嘛。 所以你唔好赖班学生，你唔好赖占中呢样嘢，基本上系一个布局嚟嘅。有冇占中都系会咁行，有冇占中香港都会收皮，有冇占中港币都会消失。呢样嘢系不能逆转嘅。咁啊，嗱个布局大概就系咁样啦。咁啊，但系你话对嗰个股市有咩影响咧？咁啊，心理上系舒服啲嘅。咁你始终我哋嘅祖国越嚟越强大，咁个经济面亦都越嚟越丰盛嘅话，咁你个股市就理应系会升嘅。 啊，我开始有个感觉系从。即唔好话短期内啦，一定係有一剂係炒到金得好紧要。 呢样嘢係必然地几时嘅啫，会係下年啦、还是係16年呢？ 而开始相信嘅就係、是、个底喺而家做緊。 但係同时间你亦都可以相信就係会成个亚洲区会出一件事会出到好金。系金到讲紧出完嗰件事之后十几廿年都 recover 唔翻， 系 嗰件系咩事唔知，但系我相信呢个万恶嘅美国佬一定系有啲嘢谂紧，美国佬系唔会俾你亚洲区去掉美金， 系啊， 日本仔冇所谓嘅，有人喺 Facebook 问，喂，日本咁多债，咁佢点顶啊？咁我想答佢嘅，即系我话。顶咩啫？唔还咪得咯。 我就觉得一样嘢啫。再一次个核爆喺日本嗰，其实成个亚洲散晒。 系啊， 散晒噶。咁日本个炸弹喺嗰度嚟嘅，放咗。 QE 咗之后，你放好多贷出去。佢自己亦都借咗好多钱。咁点咧？咁唔还咯。 系 咯。唔还。咁大家國家唔還錢係絕對冇問題，因為佢都問到就係話：，喂，美國都好多債嘅、咁點算啊？咁咪又係唔還咯？ 喂，但你計落去美國都好似係80几%嘅啫，你日本200几啊，大佬老細，即係你日本嗰個係大家已經未 QE 嘅時期已經200几啦。 嗱，作為你都揸個人錢㗎、你都試過係債主，你都試過係債仔㗎、你作為債仔嘅話，譬如你係揸人80%錢，你同埋。爭人200% 錢， 兩回事嚟嘅。 你邊個 status？ 我梗係爭人200% 開心啦，唔諗住還。 係啊， 你80%你都覺得要掙扎下還唔還？日本係唔會還錢嘅，你放心。 同埋去到200几%嘅時候，佢可以狼到係點？大家幻想得到噶嘛？ 係啊，佢一定會好狼噶。我咁冇嘢輸噶啦嘛，大佬啊， 冇得輸嘛。 你最多咪咩經濟封鎖我咯？ 係啊， 我日本我本身个产出够嘅，够日本人嘅，系嘛？咁你经济封锁我又唔系办法，我又仲系一个岛国嚟嘅，我最多咪靠翻台湾，系咪？咁所以即系对于日本仔嚟讲咧，你系吹佢唔涨嘅，都系掹佢唔长嘅，同菲律宾嘅情况一样嘅啫，咁所以就嗱，国际形势大概系咁样啦。咁香港自求多福啦，沪港通呢啲俾你一时亢奋嘅啫。沪港通嗰个历史责任总有一日会完嘅，完嗰阵时候香港归零㗎啦，即係唔係话个 value 归零，係你嗰个优势归零㗎啦，咁归零嘅时候冇嘅，咁睇下咪归你咪食归零糕啊，还是系你再重新振作囉，咁但係以而家香港同埋香港即係尤其是香港政府嗰个嘅办事能力，就大家都相信应该都係 at the end of the world, at the end of Hong Kong, 都係賴嘢㗎啦。滬港通真係唔好開心啦，滬港通真係冇乜數啊。 係啊， 你係要香港嘅優勢係咩呢？咁多年都係呢，係暗瓦底台底台面幫中國做嘢。你而家將呢樣嘢變成一個制度化嘅話呢， 你睇下過去香港由一個小漁港，由英國做殖民地統治，作為一個中國嘅轉口港，作為一個嘅人民幣嘅台底地下銀行嘅分散站，全部都係台底幫中國做嘢。你係最法嗰陣時候，你而家變成制度嘅時候，法都有人法，唔係你咯。都是那些人發了咯，啊，所以個道理是非常簡單。 嗯， 趁少少時間講一些嘅企業騎呢嘢啦。 好 啊。咁好多人都問就係話啫，平保增發冧咗落嚟咁樣點算啊咁樣。嗱，首先第一樣嘢，增發就唔代表即刻要增發嘅。以對上一次即係有一次招商銀行批咗增發呢，佢隔咗好耐先至批股嘅，至公股嘅 ,ok? 所以增發唔代表係一定會集資啊，我但當然我哋要假設佢會集資先啦。咁個集資個用途係乜嘢呢？佢今次集咗好少嘅啫，其實如果你計60蚊六億股嘅話，講緊幾多啊？ 6億360億， 但幾百億嘅啫。 嗯， 其實就唔多嘅。啊，對於即係中國嗰個嘅即係平保嗰個資本補充咧，係有幫助。咁但係我又覺得平保冇理由喺呢位裏面咧去搞呢樣嘢嘅。咁，那個問題就係話啦，平保喺呢個時候走嚟集資有咩用途啦？嚟，我哋 back 翻一兩個月之前，平保個管理層講嗰啲咩先？第一樣嘢講過就係呢個嘅網上金融。 嗯， 啊，第二樣嘢就係話佢哋有興趣擴大佢哋嗰個 A 股證券業嗰個嘅版圖。 嗯， 第三樣嘢佢哋話希望喺一帶一路裏面咧做多啲，幫中國政府做多啲基建上面嘅 financing。吓，咁所以佢集资嘅话，因为我今日 Facebook 我写错咗嘅，吓 Facebook 我讲佢集30几亿，跟住放大10倍，其实我系想写360亿放大1倍嘅，吓，咁如果佢集到资嘅话，佢譬如你连皮格质300亿啦，吓，你喺用呢个300亿嘅集资额里边问国内啲银行攞多300亿嚟翻嚟咧，其实就唔难嘅。啊，你问呢个嘅亚洲开发银行都得㗎啦，即係中国嗰个啊，咁攞多200-300亿就 ok 㗎。咁但係个问题就係话呢加多咗，譬如加多500亿 capital, 咁个500亿 capital 会唔会淨係做一个嘅保险业嘅发展呢？我相信係唔会嘅，因为如果以佢而家喺国内嘅保险业发展嘅话呢，其实佢唔係有好大嘅 capital commitment 喺度嘅。咁所以我估啦，就係佢係會拎呢嚿錢集返嚟嘅錢呢，就搞大佢嗰個金融業嘅，尤其是係網上理財嗰一 part。而呢個嘅佢嗰個 investment, 呢一嚿嘢個 investment 嘅 philosophy 呢，就喺個基建嗰度嘅。咁，所以你話呢樣嘢集咗返嚟，對佢如果真係搞嘅話，對嗰個平保嘅估計係有冇好處呢？咁如果你話真係搞到一個好慶合合，搞到嘩嗰個風冚咁大嘅網上理財嘅話呢，又確實佢對個 valuation 呢係一個好大嘅幫助。甚至乎你可以用騰訊嗰條路同佢計返條數㗎喇。咁所以我覺得係殺埋呢陣應該係有利嘅。咁但係當然呢一陣會點殺法呢，就睇下佢公股或者批股佢嗰個價係咩啦。如果佢批股或者30蚊批嘅，咁啊真係出事啦。咁佢假設係 reasonable 一個批股價嘅話呢，而佢批完股出嚟，佢 bring out 一樣嘢，唔係話淨係一個補充資本咁濕嘅一個嘅 reasons 嘅話呢，我覺得都 ok 嘅。所以我利益申報我今日59.5度啦，我買一啲59.5同59.7都買一啲嘅。摸短炒啦，博佢上返61蚊，我閃㗎啦，咁樣個零銀錢。咁所以真係唔需要太過灰心。咁但係即中間呢個期間一定會有震盪嘅，因為大家會同佢計數佢嗰個嘅集資嗰個 arrangement 係點樣嘅。因為近排好多啲騎呢集資㗎，之前就財險集即係公股，嘩下財險個公股即係讀到呢10.09哇，读到你晕啊，但佢个供股价好吸引嘅，个 discount 好吸引。即系你供唔供呢，供返嚟嘅话呢供咗成手税股。但你唔供呢，你又赚唔到佢供股价个 discount。哇，呢啲真系读到你不得了，真系阴公嘅真系。咁，所以即系近排啲企业都好多呢啲咁嘅骑骑咧咧啊， 古靈精怪咁嘅事情發生嘅。咁啊，嗱，你又舉一單啦，就係、是、呢個嘅保理協音3800啦。 嗯，咩事呢？今日跌得好緊要。 唉，因為真係奇怪，佢係將佢原本個多晶硅嘅業務咧就賣咗出去。咁跟住呢就買返一間公司叫超日嘅，就係做同類嘅業務嘅。咁呢間超日呢本身呢就係保理協音嘅一個客嚟嘅。咁但呢間超日呢就本來冇乜問題嘅，你買間公司冇乜問題啫，你將原本嘅嘢賣晒佢喎。即係建立咗佢自己嗰啲生產呢就賣咗出去喎。咁呢間超日呢就破產。即係面臨破產啦、因為又即係財政上面啊嗰啲咩理財產品嗰啲咁上下嘢啦，咁就破產。咁但係點解你賣咗自己嗰啲嘢，買間面臨有財政問題嘅面臨破產嘅公司返嚟呢、一聽就知道奇怪，一奇怪咪跌10%囉，係咪？咁希少喺Wagga Finance 嗰個 Facebook 裡面，我覺得佢最後嗰個 comment 呢應該都係比較貼切個現實嘅、就係、是、一個政治任務。咁、當然你話 get into details， 嗰間超日係咪一個咁有政治背景嘅嘢呢，我又費鬼事嘥時間去睇啦。咁即係但係即係你唔可以用一個好正常嘅常理去到判斷一個商業行為嘅話呢，理論上你都係 classify 一個政治任務嘅。即係本來你將你建立咗幾年嘅生產基地你賣咗佢。你買間濒臨破產嘅公司，你唔使賣咗嗰嚿嘢㗎。你間濒臨破產嘅公司，其實你求其你開返個計100多元，你都執咗返嚟㗎啦。咁點解你賣咗佢先至收嗰間嘢返嚟呢？極度離奇嘅。離奇到爆晒燈。 明，我都唔明。 即係唔明，所以跌10多%完全係可以理解啦，係咪？咁、所以就即係當然好多人都會話、其實超日裏面暗藏殺機呀、或者係禍港冚珍珠呀、咁睇下你有冇剩餘嘅時間去到 involve 落去，或者係多啲即係睇多啲啦、即係我就得鬼閒理佢㗎啦，你知㗎啦，依期都係啲企業消息，即係奇奇咧咧怪怪單單怪到你爆晒燈㗎嘛。咁至於即係要講一講嘅船仔呢，因為今日爭啲串一蚊，佢串一蚊嘅話呢我就出坦克顏扁佢㗎啦。嗱，邊個估落嚟呢，即係大家數下數下飛呢，大家都覺得就係一個香港一個富豪㗎啦。係啦，咁呢個富豪呢就佢個貨底呢應該係9毫子左緊嘅啫。咁佢個貨底呢就估計呢就係佢應該年領前啦，有個 CB 嗰度換翻嚟嘅，幾毫子嘅啫，計埋佢嗰陣時平啊，即係3-4毫子買埋一手貨咧，連埋個 CB 幾毫子。當然佢換咗個 CB 之後，再買嗰條數就冇得計噶啦，冇人知有幾多噶啦，即係佢暗砍咗幾多冇人知噶啦。咁、個問題就係話，大家知道佢沽貨咧，你唔可以鬧佢啦。你其他你裝，譬如三個裝圍埋嘅 A、B、C 三個裝，阿 B 沽货嘅话 ，A 同 C 会借佢噶嘛？即刻 系啊。 B 同 C 沽货嘅话 ，A 即刻我即刻开坦克啦，就一定会咁样。咁所以呢个人沽咧，呢位富豪沽咧，就冇人敢出声 啊。 咪任你沽，总之我系下边就唔会浪噶啦。你走晒啦咁样。咁点解走晒咧？一般相信咧，就系、是、因为而家个重组咧就唔侵去玩。咁所以佢就嘣。佢就閃，亦都 reasonable 嘅，係咪？當日我肯入嚟嘅話，因為侵我玩，錢佢大把，我最緊要玩嘅啫，咁而家你唔侵我玩，我咪走囉、我仲有啲啲賺，係咪？咁但係對於後面嗰啲 ABC 呢，嘩傷囉，傷㗎，真係傷㗎，出血嘅呢下隊落去，但係冇辦法都要忍，因為你唔可以鬧佢、因為佢真係富豪嚟嘅。咁所以即係基本上就係咁嘅情況啦。咁至於隻巨仔呢，就303呢，好消息陸續會有㗎啦。OK， 好消息會陸續會有。而佢亦都係即係唔講得都講俾你聽啦。佢喺法國嗰度啱啱做完一個 World Show。咁就即係唔係叫 World Show 嘅 ，World Show 係賣股票啦，即係推銷股票啦，佢就唔係嘅，佢係推銷業務嘅。咁你要知道就係話啱啱講過一帶一路啦，一帶一路其中講緊係基建啦，即係表面基建啦，即係 即陆地上面嘅基建嘅铁路嘛。咁啊，佢系做另一种基建啦，就系管道式基建啦。 嗯， 吓咁啊，讲过就系佢有俄罗斯啦，佢有英国啦。 嗯， 咁佢又喺法国喎去咗，咁啊，即系可以想象中就系话佢哋嗰个嘅业务嘅版图咧，随住俄罗斯嘅帮手咧，确实系行得好快，因为对于啲西欧国家咧，即系佢唔知道你系大定细啊。 嗯， 佢发觉咦，阿普京都揾你，即系你都几坚嘅。 嗯， 咁啊，啲生意就開始多㗎喇。 嗯， 咁啊，呢一兩日，呢兩個禮拜呢，就你見到個股價呢，自己都好輕輕咁樣就夾返晒上去㗎喇，上返2.7呢啲位。咁啊，點解呢？上個禮拜都講過啦，就係、是、有啲基金係開始買緊。 嗯， 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假設叫 A 基金同埋 B 基金啦。 嗯 ，A 基金呢，就會買4000多萬錢 ，B 基金呢，就下一批會買呢，就買1億錢嘅。咁、那個問題就係話啦，那個問題就係話啦，點解佢哋即係點解 B 會遲啲呢？咁你唔好問啦嚇，總之佢要遲啲啦，總之 A 買咗到 B 啦嚇。咁、那個問題就係話，四周就算你話 A 要買4000多萬錢，嗰、那個講緊幾多啫？即係1000多萬股啫。咁、但係以而家嗰隻嘢嗰個嘅歸邊法咧，你喺市場攞個1000多萬股咧，確實又唔係咁容易嘅。 嗯， 佢咪攞咗一啲咯。一攞咪夾咗幾毫子上去咯， 嗯， 佢攞埋嗰啲又夾幾毫子上去噶咯噃， 嗯， 好啊，咁啊當然作為呢啲我哋啲旁邊殼，你夾幾毫子上去梗係開心啦，上到3.幾噶啦嘛，咁啊問題就係啦 ，B 嗰個咧我下彎就我嘛， 係啦， 我哋夾價夾下夾咗成蚊上去我嚟，咁所以而家個股價咧就會有少少呈膠著嘅收貨嘅局面嘅， 嗯， 佢又會。一下摆个盘喺度，嘣一声佢冲咗上去。 嗯， 但佢唔俾佢冲得太高喎。 嗯， 咁佢又会拎翻啲货出嚟，就打翻落去。 嗯， 佢又唔敢打得太低喎，就系咁，会有啲少少胶着。 好啦， 都系 啦， 就系话一啲嘅英国嗰个 contract 咧，应该喺月中嘅时候应该会出噶啦。 嗯， 佢哋翻咗去，即系喺法国翻咗嚟大陆噶啦。 嗯， 咁啊，即系睇下佢消息啦。咁近，因为佢货干啦，咁啊唔系好惊。咁啊，反而只船仔会惊啲，因为阿富豪甩咗手货出嚟咧，啲货咧都开始散咧。咁啊，我哋要安排睇下点样分批去接翻转头咯。 嗯， 再干过先至再嚟炒咯。咁、 嗯、 啊，所以大致上嗰个情况就系、是。就係、是、如此啦。咁如果你哋有啲股票嘅問題，你都可以喺 Wagga Finance 嗰度問嘅。即係我答唔到，譬如敏感呢期好勁啦嚇。咁、大師會答啦，或者嬉笑啊嗰啲都會即係俾下我哋啲意見啦。咁如果你話有時我睇到就係冇時間打落，因為我係用電腦打，因為如果用手機寫嘅話，寫到好痛嘅手指。咁、即係有時候唔得嘅，即係答唔到，或者係想喺語言上再講一次嘅話，另外節目裏面咧就再 elaborate 得下啦。因為即係始終文字你唔會寫得太多 ，Facebook 嗰個文字上面都有啲嘅長短上有啲局限啦，費事寫到一大爛讚咧，睇到頭都暈埋咯。 嗯，喂，耀尊啊，最後一個問題問你。好唔好啊？咁啊，今日恒指收237啦 ，OK， 咁啊，咁啊，升194点 啦。今日嗰下真系，本来成日企咗喺升300多点，突然之间去到3点钟松啲， 搏翻落嚟， 哇，搏得几型啊！ 我唔知啊，即系纯粹直觉啦，同埋有啲潜质啊嘛，又咁样讲，呢、這个位揸佢啊嘛。 好， 跟住 搏一搏，冇频搏。 系啊，呢、這个位揸 set stop loss 稳阵啲的话，232.30几 set 系，即系500点都打啦。 我谂唔好 set 咁远啊，我谂你 set 翻落去，譬如236呢啲位， 会唔会太近啊？100多点，听日 搏一搏冇频搏，听日 set 500点好难嘅。 我唔系啊，我觉得呢一转系穿242啦。 我就上边睇244， 我 九月中个高位。 哦，我冇理。 我睇244下边，我系睇236嘅。 因为我觉得穿242上边就要是249啦。 上翻去。未至于你咁惊、 啊。 我睇住244先啦，我觉得242都唔未必系一个好大嘅位嚟嘅啫。 系、啊，我觉得穿242今次，所以我觉得我 穿上去嘅原因系咩先？沪港通啊，又系 真系戆啦，同埋一路都觉得有一只咧。是未喐的，咁我係几觉得年尾会喐得好紧要就係只七八啦。 700啊。 700就要讲听日光棍节噶咯。 700啊。 听日就光棍节，而家预计咧嗰个网购咧，阿里巴巴咧就500亿嘅。 嗯。 但系今次嘅光棍节咧，对于腾讯嚟讲咧，真系满不是味儿。 嗯。 因为大家知道唔关腾讯事。 唔关腾讯事。 系啦。咁但系如果你话网购个饼做大咗，大家都觉得就系话个饼大咗，腾讯都会食唔晒九成。 唔系，阿里巴巴食唔晒九成。 阿里巴巴食唔晒九成，都会甩咗一成俾你啊，咁样。所以就系对腾讯嚟讲咧，就有啲满不是味儿嘅。咁但系我又觉得腾讯聚咗喺度呢个位咁鬼死耐咧，爆上去咧唔好爆太多啊！130蚊边个机会都有嘅，都有嘅。150，唔好咁激住啦，大佬呢个使150。 嗱，虽然咧拆咧， 喂你腾讯爆150，你中移动又爆嗰个指数就唔止。 所以我觉得系爆上去，点解咧？就系话，即系虽然你话冇图好计噶啦，即系你话拆出嚟嘅时候，咁但系咧每一次腾讯喺120蚊企稳，就算过去由180几杀嚟两次，杀翻嚟120蚊之后咧，呢、這个位咧又系再拱咗上去。即系我今次睇到。好紧要 嘅，次次都拱到， 拱到上去。 唯一嘅风险就系话佢个光棍节真系好旺， 嗯， 而个市场真系将呢个光棍节个 credit 全部摆晒阿里巴巴 度， 吓、啊、就觉得腾讯已经喺网购里边咧 game over。 因为我觉得你话个恒指轻轻有一下要浪住浪一浪，即系回一回气嘅时候，俾941唞下咧。佢就不可缺少，因为你今 日要唞，因为941挨近100啦。 第二样嘢，即系380亦都、 啊、要唞一唞， 要唞，所以应该斗一斗嘅就应该到佢咯，搵佢嚟斗。 有嘅，斗一斗咧，如果你冲上去咧，仲有你个眼光远啲，仲有一扎内银咧， 吓， 仲有一扎内银咧，虽则而家内银啊，真系咧，真系想死咁滞嘅，见到，即系譬如工行咁样，5蚊。又系5蚊，日日都5蚊，多啲啲，或者5蚊少啲啲。 唔系，系平啊，但系个问题系你唔输钱啊，但系个问题系，即系你两个月前买同你两个月后买冇变动、啊。 但系内银股点解会有机会咧？系下一弯会夹硬拉上去咧？呢样嘢就要睇 A 股啦，因为而家 A 股啲股民咧就冲行晒孖展，冲到咧真系不知死活嗰只冲。咁你諗下啦，如果國內啲股民要開始用孖展嘅話咧，佢個貨底咧點都有一啲大 size 嘅內銀。 喂，資源衝咗上去未啊 ？A 股 衝咗上去啦， 衝咗上去。 香港嗰啲馬鋼嗰啲時候，馬鋼啊重組硬噶啦， 嗯， 啊即係唔使問我點解股價升到咁細，一定係搞緊重組噶啦，裏邊暗砍搞緊。咁、 嗯、 所以我想講嘅內銀就係話咧，因為佢嗰個股值低。佢個價值投資有水位啊，咁、 嗯、 所以如果你話啲國內啲股民係衝到咁行孖展嘅話咧，佢有壓力嘅，孖展一定會有壓力嘅。除非你嗰啲嗰個指數爆咗上去3000几点，哇！成班孖展客都鬆毛鬆翼，沽得貨走，賺得錢。 嗯、 如果唔係嘅話，勒住嘅話咧，喂，我都識 call 孖展啦。喂，阿迪，你啲孖展買嗰只咁嘅唔知乜 gap 嘢爆曬、啊，咁、 嗯、 你？托多嚿錢過嚟啦，你唔會再買一隻噶嘛、 嗯？ 喂，我托嚿即個孖展值高啲嘅，俾內銀咁樣啦，咁、我托嚿貨俾你啦，咁樣。所以內銀咧，我諗係可能係下一波咧，有機會衝翻高少少噶。即譬如工行咁樣，你唔好多啊，50几上翻5.3啊，幾毫子咁樣，佢衝到嘅。但係根本而家係冇資金有興趣啊嘛。如果你話 A 股裏面帶頭有啲資金衝啲內銀嘅話咧，香港跟一兩毫子又唔奇。咁如果你話香港啲內銀跟一兩毫子嘅話，個騰指抄多幾百點上去，亦都加埋只騰訊啦、假設啊，亦都唔難嘅。 唔難啊， 唔難嘅。咁所以咧，呢期咧唔好以為滬港通。即係流啊，滬港通堅堅地啊，但係同埋就係話，真係咁講啊，多得佔中，懟咗一陣落嚟，懟咗一陣落。如果而家嗰個恆指喺25000樓上嘅， 你出沪港通嘅话随时俾你 take profit。 话说小弟即係揸咗100啦，俾我兜轻轻兜得返，咁走咗好多去到呢位。 哇犀利啊。 咁所以就想揀下睇下揀嘅七八号定咩，因为本来真係想揀你公司嘅。 但我会咁讲啦，如果你七八号要搭嘅话，七八号自己一支走上去呢，未必对个指数会太够力㗎。因为佢上面除非你睇到你八你话斋嘅八五啦。 同埋嗰啲金山啊嗰啲嘢呢又好耐未喐过嘛成个。 咁所以如果你话喺个指数上面你要搭脚嘅话呢，嗱保险股就升过啦，隻平保话晒都升过啊。 你当汇丰都升咗3蚊上去啦。 係啦，咁内银係如果你隻腾讯要搭上去搭隻脚嘅话呢，搭内银呢似乎都个机会都会有囉。 好啊。 如果你会要 buy 呢样嘢嘅话呢，我宁愿喂你博工行多3毫，你二博个隻腾讯多30蚊啊嘛。 咪同埋个咁计系稳阵好多。 稳 阵好多，稳阵好多， 系啊，最多闷死嘅啫。 内银系最多闷死，但系稳阵好多。 确实就系国内里边咧，开始又拎翻啲价值投资出嚟，叫人买翻内银啦。咁啊，大家内银嘅层面上边就自己睇一路啦。 好啊。好啊，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最后讲多少少嘢。咁啊，其实礼拜五大师嘅节目都讲咗啦。咁啊，我哋 book 咗场噶啦，就定咗喺11月嘅20。睇一睇先，十一月嘅廿几号咧，礼拜六嚟嘅，十一月嘅22号星期六，咁啊夜晚咧就会7:30到9:30就会搞一个有一个净系货会员嘅 seminar， 系啦，系 Regular Finance 嘅会员，大家听清楚系 Regular Finance 嘅会员， 系啦， 咁张通告咧就听日啦，听日下昼到啦，大家就会见到噶啦，成个报名嘅详情，咁大家可以睇下尽量留意一下啦，如果有时间就可以去啦。嗱 ，OK， 净系货会员噶，带多个朋友嚟都唔得啦，因为名额有限啊。 即系万一嗱，即系咁讲啦，万一啲会员唔嚟嘅，或者坐唔晒，我哋先至系啲非会员先至再加啦。咁所以你非会员你可以。message 阿迪问下即系有冇 waiting list 咁嘅嘢啦， 系咯， 即系睇下点样啦。 听日就会有噶啦，张通告系啦。好，咁啊时间差唔多啦，咁啊唔该晒耀尊，下个礼拜见，拜拜。 做人嘅嘢系要咁啦，即系曹仁超话斋，要顺势而行啊嘛，大佬。 波真 系 好快， 即系我睇慢镜头，哇，个波都好似唔系慢镜头咁样，哇，真系快到癫啊，真系唔好意思。 其 实因为嗰个师出倒挂助攻， 佢唔系塔 Q 嘅咩？我有睇， 唔系塔 Q， 系倒挂助攻， 即系啲重播好似佢系 挂助攻， 佢咁样挂落去之后， 跳。俾你估到嘅就唔係 Record 先啦，我係師兄 Oppo Song 嘅師兄。